其实这个六七篇啊，我觉得说不定这最后一段对同学来讲比较会有切身的感觉，就是被寒气伤到身体，这个比较家常之中会遇到多一点。首先他说寒邪如果打到我们的，那他的六气打到我们的五脏啊，那个它的对应关系，如果是寒邪的话，就是先打，因为前面风邪，我其实一开始我也讲过，前面风邪是先打到脏，再浮到腑，那寒邪是先打到脏，再着于筋，就是粘着在它的筋上面。那他说，如果呢寒邪直接伤到你的肾的话，那你会骨头痛，然后呢，下阴的部位觉得好像闷闷的没感觉，就是说是麻木感啊，下阴的麻木感。那肚子胀、腰痛、大便难，然后肩背隐向颈项隐痛，脉沉而止。那这样子寒邪灼身，它给的这个主症是多了一点，所以临床上面其实通常并不到那么多，通常是腰不舒服，然后这个肩膀啊，整个就僵掉这样的感觉。那有一部分的人会大便不好像不顺畅。那至于说什么腹胀阴闭就少，这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主症顺位。那他说寒邪肝肾的话，你就用桂枝汤加葛根的那个桂枝加葛根汤，直接从太阳经把它拔掉。所以这有一点呼应上一段的最后一个柴胡桂枝汤，就在风病的时候用那样的结构，这样从侧面把它拉掉。但是呢，如果是寒病的话，它那个寒气是比较走的笔直一点的，所以就用桂枝加葛根汤从正面把它拉掉，大概是啊，不是从正上方拉掉。那等到它有变成灼在筋的话，就变成两个膝盖的后面痛，也就是这个。但是呢，这个甘甘苓竹汤在《金匮要略本》叫做肾灼汤，而肾灼汤的主症，《金匮要略》写的是腰重如带五千钱，就是他说你的那个腰啊，整个腰是重到好像走路都快走不动一样，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两种都有，所以这个甘甘苓竹汤或者说肾灼汤的主症，我们就抓两种，一个是膝盖后面痛。膝盖正后方的那块肉在痛，就是委中穴那一大坨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觉得整个腰好像被往下扯一样的感觉。那这两种感觉出现的时候，这个汤会非常有效。只是这个汤为什么会有效？不知道，因为为什么这个情况下，刚刚你说汤它不是用什么桂枝茯苓组，而是用干姜白术茯苓组呢？这个地方它还是有一个，就是好像不符合我们的用药习惯的一个他，我应该说张仲景又要有某种潜规则。那他的潜规则，经过什么本经数证啊、本草思辨录啊，我已经计算出很多计算结果了。但是甘甘苓竹汤就是一个，在计算结果上面，让人觉得还蛮疑惑的一个。因为如果啊，是原来的那个腰重如带五千钱的那个汤证的话，你还可以这样想。说这个是去中焦的寒气啊，它是把从带脉把它抽掉的。可是为什么？就在中医生理学来讲，足少阴肾经并不是走脚背的，走脚背的是足太阳膀胱经。所以为什么不是腿脚背腿的背面？那为什么它是着于肾经，痛的却是膝盖的正后方呢？这件事情在我所知道的中医生理学，我有一点解释不通，所以就暂时存疑。但是临床有效，因为我从前教书的时候，就膝盖骨痛的话凉热汤，膝盖骨后面痛的话就甘甘苓竹汤，那基本上两个都是很有效的方子。然后他说，如果这个寒病是打到肝脏的话，它就会两胁痛啊，然后这个，然后它往上走的话就会。走到少阳区啊，就会头痛啊，耳聋。当然，整个聋掉是不至于啦，但是就是说，你听东西就会觉得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就听东西好像隔着一层的感觉。那其实听东西隔着一层的感觉的话，通常就是开 不是小柴胡就是马复兴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他说，如果你浊于肝经的话，你就会两个腋下那个地方扯痛，然后呢要转身体的时候都很不舒服。那这个方剂柴胡黄芩芍药半夏甘草汤哦，其实小柴胡汤结构基本上只要有柴胡跟甘草就算小柴胡汤了，那个黄芩半夏甘草就等于小柴胡汤的一个加减，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因为这个方子是历代没有人用过的方，所以我对它没有那么熟悉。那接下来寒病打到胸口的时候，心脏浊到寒气，他说肾则喜悲，时发眩怖而不知人，就是他会说心这个东西到底是人的这个情志的一个中枢。所以如果你真的心脏有寒邪的话，这个人会情绪相当不稳定，然后甚至会昏倒之类的。可是这个昏倒这个太严重了，真的发生这样的很少。那发的多的其实是前面的，就是胸胁支满，咽背肩胛肩痛，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啊，胸口这个地方连到肩膀那个地方都有扯痛那样的感觉，就是都有痛点。那个时候用那个大补心阳的那个大通心阳的通脉四逆汤把它撑开。那如果它浊在心经上的话，他说会轴外痛。那另外他后面讲到一个肺经哦，他说浊于肺经的话会轴内痛。那请问手肘哪里是内里，哪里是外？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手少阴心经是走哪里？对不对？那手太阴肺经是走哪里？ 上， 对不对？所以就是手肘的心经那里跟手肘的肺经那里，浊于心经会那里痛，浊于肺经会那里痛，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呢，就用到甘草泻心汤，邪浊于心的时候，邪浊于心经。那这个甘草泻心汤，因为我们本来是要讲到泻心汤的时候才要介绍这个系列的，但是呢，泻心汤里面有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那么共通的主症都是心下痞。那加重型的伤寒的话，就是如果你比较虚的话，就加一点甘草，就在伤寒论里面的甘草泻心汤只是如此。可是呢，这件事情很奇妙的是，在这个杂病的部分，有一个病叫做狐惑病。那狐惑病的定义是黏膜部位容易溃烂的病。那狐惑病的总方是甘草泻心汤。所以我之前有跟同学讲说，这个容易口疮的体质是甘草泻心汤，同学还有点印象吗？那这个，但是问题是，日本我跟你讲，他说邪浊于心经用甘草泻心汤，这个是一个桂林古本独有的后出的条文，所以邪浊于心这件事情，之前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医的哦。可是这个东西有点歪打正着，就是日本人。的那个像我们中医还有个歪打正着的事件，就是从前那个梅毒刚刚从外国传进中国的时候，会什么都发的很严重，什么鼻子都烂掉之类的，都烂到鼻子都掉下来之类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刚开始用治梅毒的是用那种水银类的药物，那但是用了水银类的药物，那个人就算勉强克制住梅毒了，他的身体是处在高度的重金属中毒的，所以中国人就要想个方法去试那个能够拔除身体的那个水银毒的药物，于是就开始用一个药叫做土茯苓。那这个用土茯苓治疗这个金属毒的故事，在连续剧里面有个叫《芈月传》曾经出现过。那只是它的考据的问题是，土茯苓在《芈月传》的时代还不叫土茯苓。对不起，我这样太贵脑了。那这个，可是呢，当用土茯苓去解那个水银毒的时候，到后来中国人就渐渐发现，土茯苓本身就是那个梅毒螺旋体的特效药。当然要用土茯苓治梅毒的话很讨厌，因为首先是土茯苓有三种，你必须药房刚好买到对的那一种， 这关年过不了。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药效不强，所以要大剂量，每天就是每天煮三两这样的从早灌到灌那个汤灌到晚，然后要疗程拖得很长，所以对于病人来讲，可能还是到西医院打一针盘尼西林比较简单啊。所以这只是有方法，并不代表这个方法有很好的性价比这样子。而且如果你买到的是三种之中的比较没有效的那一种，那还是更是做白工。但是呢，就是但是中国人就用了土茯苓治梅毒之后，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是不断的在为中药的药理做科学性的，又做空想科学的幻想的，所以就会说梅毒是什么一种毒气。那土茯苓在，因为土茯苓在形而上的药理里面是剔骨收风，就是什么能够把骨头里面的风邪拔掉，所以是治脑瘤的特效药。哦，那但是中国人用那样的一个思考去想那个土茯苓的时候啊，他就会掰出很多非常惊天地泣鬼神的理论，就什么土茯苓怎么样肝胆啊，然后能拔毒啊什么，就会想很多。但事实上土茯苓它的对梅毒螺旋体的有效，它就是一种西药而已，就是那个成分而已，就是并没有那个中医的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形而上的身体这样的绕来绕去的那些东西。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土茯苓在就中药材大部分都是不忌查的，会忌查的是西药，认为茶里面那些成分会干扰那个药性的化学成分，但是少数忌查的药味里面有土茯苓这一味。而土茯苓的忌查是这样子，如果你是拿土茯苓治头痛的话，再多茶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是拿土茯苓治梅毒的话，有茶就不行。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它是因为当西药用，所以就受到西药的那个化学的那个限制，但是如果它是当中药用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就是同一个东西在有些事情上忌查，有些事情上不忌查的一个中医的故事。我说土茯苓也是因为这样歪打正着，居然让中国人摸出了一味可以治梅毒的药物这样子。那这个我说这个甘草泻心汤的故事是这样子。那个中国人说这个人黏膜容易溃烂的病叫做狐惑病，被狐狸迷惑。那中国人就看张仲景说狐惑啊，那就是路上被看不到的狗咬了嘛，就这样，就好像中国人的感觉是很淡然的。可是日本人是习惯拜狐狸大仙的，而且日本人看到狐惑两个字，他的画面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日本是动不动就有人对狐狸大仙附体，然后会说什么你六合彩会中什么奖那种东西，所以日本人就是被什么什么邪灵平医，他们都很常态性的说这个叫狐惑。所以日本人看到医书说哦，这个甘草泻心汤治狐惑，所以就任何被邪灵平医的药都投甘草泻心汤，然后都有效。就是他比如说有一个太太，他家里面啊，在那个收棉被的时候不小心把猫关到衣橱里面去，然后那猫在那边急得要命，然后他一开衣橱，那个猫冲出来就扑到他头上，然后他被吓了，然后从此以后啊，那个太太一举一动都像猫，那然后就吃这个好了。或者有人呢梦游症，好像这个人睡着以后有看不到的世界什么东西，然后他像小木偶这样玩，所以吃甘草泻心汤也好了。所以变成甘草泻心汤，它在日本人的汉方实验里面是治疗平医现象的药。那结果呢，现在这个后出土的这个甘草泻心桂林本的甘草泻心汤果然是治邪浊于心，就是它的有什么东西粘在它的心上的时候，对吧？那也就是说我们治疗这一类的精神疾病，一个是蚕蛄加龙牡蛎汤也能够找，也能够除魔的，一个是甘草泻心。那它的主症的不同是这样，蚕蛄龙牡蛎汤比较像是心灵创伤的累积，就这个人挫败了再挫败，然后心灵创伤越来越重，终于变成躲在家里面不能出来见人，那种是蚕蛄龙牡，是心灵创伤。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莫名其妙忽然之间整个人格都置换掉了，那是甘草泻心。 那当然刚刚讲到梦游病什么也算，所以就是我们的日本人的经方研究发现甘草泻心竟有如此神效，就多讲一下。那但是直接寒邪打到心的话啊，就是这个通脉四逆汤，赶快把那个寒邪撑出去就可以。那至于说寒邪打到脾的时候，他说反正就是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拉肚子嘛。那严重的话甚至脚会软，那这也是暖暖脾，就理中汤就是尝试范围的。他说如果呢这个灼于脾经的话，他说会你的大腿啊特别的硬痛，要伸腿弯腿很难。那这个大腿特别硬痛的时候，就要用枳实白术茯苓甘草汤。然后也就是说前面讲的是胁灼于肾经的时候是膝盖后面痛，那胁灼于脾经的时候是大腿牵扯痛，就大概是这样的差别。当然这个方位不能听他背书，又没有人用过。那551条，他说寒邪打到肺，肺冷又回到甘草干姜汤，就原方不动。那这个，那等到它灼于肺经啊，变成你的这个肺经经过的手肘会发疼的时候，那就用一些再多一点行气药去把这个肺经的药把它行开，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药，当然也是没有人用过。那所以就是，但是同学这些没有人用过的方，你就大概记得一下，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确看过它发生有用这个医过的，就是有用过的方都觉得还挺有效的，所以没有用过的方我们会想说应该也有效吧，因为它过去都还蛮神准的，这个股票老师在预测下一波股市，我们当然会有一点信赖度，大约是这种感觉。所以那让你们工程师这一方，这个还没有临床实验这些资料怎么样做进去，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啊。那刚刚是从那个痛风那边岔提到要讲风湿，所以就绕了这么一圈。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来的啊这个痛风后面的地方。再来有一个啊，再来他说这篇叫做咳嗽水饮黄汗痹结，对不对？可是接下来的东西到底要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张仲景说，简单来说就是人有一种病症状叫做胃突，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胃突啊，就是站得直直的就觉得他今天突出来。那张仲景说胃突有两种，一种是气分，一种是痰饮，而这个胃突的两个方其实都牵扯到很重要的药理。这个他说胃突一种是气分，一种是痰饮，那他说都是心下尖尖的盘子一样。我记得我当初2014年在北京教伤寒论的时候谈到这个胃突的第一个方，那第一个方叫做简单来讲，因为他说这个东西要煮的话，转大气一转，然后才会好。那所以我称这个方为转气汤，因为全方有点累，你知道，桂枝、甘草、麻黄、生姜、大枣、细辛，或者说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附辛。其实有一个台湾一个我非常不信任的某中医，其实他根本不是中医，因为他们是有在耍神通的，说他是通灵怎么样的。他的书里面有提到。他认为的伤寒论的方药，他说了一件事情，我因为我对这个人是不信任的，可是他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有道理。就是他说一个方剂里面有桂枝的不跟芍药的时候啊，你桂枝多芍药少的时候，细胞会把水跟营养吐出来，芍药多桂枝少的时候，细胞会把水跟营养吃进去。他说桂枝芍药的这个拮抗作用在单一一个一个细胞也有这个作用。那这个我看从哪里讲起啊，就是第一种的这个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附辛，我们台湾从前朋友有位老中医有注解过这个金匮疗原，他提到过的一个现象，我觉得是临床可用的主症。他说这个汤症啊，治疗的其实是一种水肿，可是这个水肿不是肾脏病的那种水肿，而是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水太多的那种水肿。 他说这种每个溪道的水太多，他给我写取一个名字叫做真水肿。他说如果你是那个肾脏病，肾急性肾脏炎的那个水肿啊，他说是肾脏不好的水肿，那个水是渗透浸染的组织之间的，那那个肾脏不好的水肿，它你那个肿的地方是皮肤摁下去之后，手一拿开，它要过一下才会弹起来的，就是皮肤有点像泥巴的感觉。他说，可是这个转气汤的那一种水肿，因为是每一个细胞里面的水都太多，所以这一个这种的水肿，就是台湾人说"端端"的，你们大陆人要叫什么？充满弹力的。就充满弹力的水肿，就这个人虽然水肿了，可是你按压他的皮肤是完全有弹力的。他说辩证点在这个地方，就是完全有弹力的水肿要用这个方，让每一颗细胞都吐水，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这个说法，我2014年在教伤寒论的时候，在班上就聊到一下，那结果我们的朋友啊，有一个杨总，大家那时候在班上，现在是朋友了。他就说，哎，我从小就跟人家起了一个外号，就是因为我忘了是什么外号了。杨总是什么外号？特别记得吗？就说他这个地方是秃的，从小就这样子，到现在40多岁也是这样子，这一坨就是秃的。然后而且我这秃的地方特有弹力，我来试试，一铁就平下去，再也没回来过。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方最这个主症是特别有弹力的胃突，用这个方，这是主症 A。但是呢，有一些中医在解读伤寒论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说这个心下大如盘，冰如悬杯。有的中医在解释的是说，这个人的肚子的水肿啊，是你一躺下去的时候，平躺、仰躺的时候，那个水肿是整个好像这样子摊开来一样，就是反而中间是凹的，旁边是凸的，像个盘子一样。就有的中医这样解释，所以他是认为说，那一路解释的中医就认为说，人在水肿的时候，如果这个人是老虚至极之人，他的水肿是从整个肉是散乱垮掉的水肿，所以那种老人虚人虚到极点了，你那个肾脏排水的机能不行的那种人哈，你前面张仲景那什么月碧加什么汤都不能用的那种人，那种完全散掉的水肿要用这种。那这个呢，我也从前教慢慢教的时候有顺便提到过，也有人这么一说。结果呢，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位学姐，她的公公就是已经就是几乎就是半植物人的状态了，只能使一点眼神，然后都是要每天靠家人喂食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公公。那她公公的有一天就肿起来了，就水肿起来，然后那学姐就想说，反正这个汤因为有附子什么的，到底是比较偏补的，吃不坏人嘛。那我公公那个水肿又有点像这个住家二的看法，所以她就说，那不然要跟老公讲说，不然老公你让我试一下，让公公的每一个细胞吐一点水看看，然后就治好了。所以这个住家二的说法也是有道理。所以这个方剂其实在另外一个面向来讲的话，就是它是那个其实张仲景的这个住家哦，有的时候两种住家不同的看法都是对的。像西药片有一个方叫消烦散，有一派住家说是肝炎病毒放太久变成的，有的住家是说这是那个肾上腺皮质素的问题，但是两种都可以治，因为结论是症状差不多。那所以这个呢，就是那种虚到不行的人的肾脏病的水肿要用这个方退水。那另外住家三，日本人在临床发现这个方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效果，就是凡是会破溃出血的癌症，吃这个方血就会停。那也就是说，这个但是我个人的幻想啊，你们不用相信。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癌症这个东西会不会是啊，这个你的细胞有很多苦水吐不出来啊？ 因为这件事情是日本有一个叫石原节石的那个提倡那个断食疗法的一个人哈、哦，他讲说他认为癌细胞之所以会常常发展到后来会破溃出血，是因为身体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想要排毒。他认为那个癌细胞的形成的出血是身体的健康的那一部分的机制，想把什么东西挤掉，可是挤不掉，所以变成这个样子。那假如这个方剂果然能让每一个细胞都吐一点苦水的话，那个癌细胞就不用吐血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幻想的逻辑。所以这个是癌细胞，就得了癌症的人的出血的止血特效药，里面一味止血的药都没有，但是是癌症出血的特别有效的方子。所以这个转气汤，我觉得它还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啊、哦。它本身的这个逻辑，如果真的能够想通的话，是不错的。那再来呢，14-76啊，这个方子一介绍，大家同学一定很开心。就是这个脂竹结构，就是当你的胃突是你的胃的组织里面积了太多的痰水的时候，也会胃突。而就像我们枳实这味药，如果是古书上面写，就张仲景的方书里面如果写枳实的话，各位在写药单的时候，请写我是念枳壳，但大陆人好像念枳壳。就是总之就是说，那个水果还是嫩果子的时候，它切干的切片中间是没有那个空洞的，但是你知道当它是熟果子的时候，它的切片就像柳丁橘子的那个切片中间是有空洞的，有空洞的叫枳壳，没有空洞的叫枳实。那张仲景的时代用的枳实是成熟的果实，所以是我们今天的枳壳，这样听得懂吗？那你说为什么不要用嫩的，现在药房叫枳实的那东西呢？因为那个青嫩的果子太霸气，用的时候很容易害人散气脱肛，就它还没有去达到那个皮那个内脏组织的那个痰水，它就先已经达到你散气脱肛了，就它那个作用那一下不分散而太集中。所以今天要开这个药就记得用枳壳，枳壳才能很平均很缓和的把内脏的痰水勾下来。因为最近这一两百年的中医枳实都是用那个嫩果子的枳实，所以动不动就用古方把人家打到散气脱肛，那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了，就是这个胃里面有痰饮，胃的组织里面有痰饮，然后弄到这个人的胃都凸到，就下胃下垂到胃凸了。哦，我今天不是要说这个方剂是胃下垂的特效药哦，因为有别的医案显示胃下垂是厥阴病的什么乌梅丸症之类的，就是胃下垂会有扯痛的是厥阴病，是吊住胃的那个筋不行了，那个是另外一块。但是呢，就是不是有扯痛的，只是你随着年纪越渐长，那个组织里面的累积的死水越来越多了，然后越来越胃凸的那一种，那个是组织中有痰饮，所以就要用这个苍竹祛湿。这个方子临床上发现苍竹比白竹有效，所以用苍竹。那用苍竹祛湿，用枳壳把那个痰饮拔掉。那这个神农本草经说到枳实的时候，说这个枳实啊，能够治疗一个人的皮肤底下有一颗一颗像豆子的东西。这个不晓得是不是今天的那个什么粉瘤痰块类的东西，就它的走向是那个样子的，会在组织里面把组织那个平行那个纹理的方向的那个痰拔掉就对了。那但其实我这样解释有点不对，因为皮肤长那个风疹块类的东西，枳壳的用法是用醋一起蒸热，然后用布包的热熨这样子。那我不太确定那个到底是不是那个痰块类的东西可以这样治，但是用于内脏的话，因为这个关于这样专门的枳竹汤啊，这200年的中医是很困惑的，因为这200年的中医都觉得枳实就要用了会散气脱肛的，什么都往下打的，怎么会吃内脏下垂？你知道那种感觉，会觉得这怎么回事？但是结论就是，如果你是用枳壳的话，它那个往下打的力道，把那个内脏里面的那些负担打掉了，这个内脏就轻了。所以张仲景治疗内脏下垂是用枳壳 苍竹组，而近代的老中医的临床经验治疗内脏下垂是用枳壳黄芪组，因为黄芪会把人的气往上提，所以近代的那个什么温病泉脑中医之类的，它的提垂汤就是枳壳黄芪组。那提垂之法就是我们的美容百宝箱要再加一包，你知道这提垂汤用下去有多少人是欢欣鼓舞感激涕零？因为我们人的内脏哈，随着年龄，就像从前那个萧芳芳有演一个电影，你们都不知道萧芳芳啊，对不对？还是周星驰电影里面那个牛家村的大姐，那个萧芳芳，牛家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那个萧芳芳哦，因为我们认得萧芳芳是很早的时候啊，早在黑白电影时代的如来神掌，他就演过了啊，然后接下来什么八彩林雅珍之类的。连续的那个电影系列啊，但是就是你们大陆人不会知道那种消失时代什么的时代的东西。黄沾给那个写了一个主题曲叫《问我》，非常红。那成龙很爱唱那首歌，那当然你们也不知道。那这个，但这个啊，萧芳芳她在因为《女人四十》这部电影得金马台湾金马奖的时候，上台领奖的时候就对台下的张小燕说：“哎呀，小燕啊。”我们女人年过40、40，就什么都往下耷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人会随着年龄，让你的肚子越来越上面变少，下面变多，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然后，那至于这种内脏下垂，在小建中汤加减法里面，就是黄芪建中汤加减法里面，用建中汤和桂枝汤架构，还有一个变化版，就是你有黄芪，你去疗红枣。再加枳壳，这是建中汤版治疗这个小腹突出的建中汤。那这个东西的非常有效果的做法是这样子，当然先克服牡蛎泽泻产生啊，牡蛎泽泻产生以后还会之后就讲到没关系。那个提垂之法是这样子，像我们台湾一斤是600克嘛啊，所以我就很简单。就是我预计要用的是苍竹，苍竹要买生苍竹啊，不要买泡制过的。苍竹一每天就苍竹一两，黄芪一两，枳壳一两，煮水喝掉。那我的话不喜欢那么麻烦，所以就苍竹一斤，苍竹一斤，黄芪一斤，台湾一斤600克，然后枳壳一斤，煮一大锅，分15天喝完，就这半个月先喝提水汤，然后呢后半个月喝。黄芪芥中汤小腹粗加减法，那这个方法像我们这种年过40啊，或者年近50的这种初老之人，完全可以拿来骗人。就是你只要内脏拉上来那么一点点，你的背影看起来完全年轻15岁，脸上皱纹就给大家看到就好了。那这个方法克力助教好像有用过一次吧，然后据说他是有点不好意思的说，从前健身房叫我姨的人，现在都叫我姐了。就是人的体态会给人一个印象，让你觉得他有多老，所以只要这个体态用提水汤微微改变了一点点，只是内脏位置微微的不一样，别人对你的岁月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不是我们的健身房百宝箱也是必备之药，因为你再怎么健身挡不了内脏下垂，所以 配合健身是 啊，你是配合健身对不对？ 健身的话，你光喝那个好像效 果。我就是不健身，光喝那个人，你效果不效果不明显啊，那我自己也承认啊。但是有搭配一点运动当然更好了，像那个牡蛎泽泻散有搭运动才会很有效。不然的话不会很有效，所以这个是初老之人的一大福音啊，就是可以治疗你的各种耷拉。耷拉是你们大陆人讲法，我们台湾人说耷而已。那接下来呢啊，一点点这一篇就顺便收个尾巴好了。就是他说这个人小便有点尿不出来的时候要用什么，但有一个药叫做这个瓜蒌曲脉属郁丸。瓜蒌曲脉属郁丸它的药理是这样子，小便不好的话多少还是命门的阳虚不能气化，所以呢我要用附子补这个阳， 可是小便尿不出来，这个这也是这个尿道炎，所以我要用那种比较凉的瓜蒌曲脉这种药来让尿道不要发炎，就是又要补肾阳，又要让尿道不要发炎，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啊，所以同学就照开就好了。但是这样子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女性同胞，而你临时尿不出来，并且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情节这样，这种尿不出来，比如说像我外婆，她从前就是偶尔会因为那种尿道炎就完全不能小便，你们有听说过这种吗？ 嗯，有。 然后我外婆就送到西医诊所，然后打一针那个好像是消炎针或什么东西，然后就好，啊。哦，就是打那一针消炎针，我外婆会好转。可是，这种我们说是尿道发炎塞住到尿不出来的病，台湾慢慢教时代的女同学，到后来都会说张仲景说的是对的，女人小便尿不出来就是生气丸，生气丸好用，对不对？请说。 我是看这个条件跟那个临床很像的， 是这样子哦，五苓散是小便不利啊，对对对，因为这个跟五苓散很像，但是那个这个有那个尿道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五苓散没有，就五苓散不关系到尿道，这个是尿道很有感觉，就是尤其是女人那个尿道发炎的时候，那个尿不出来，那个塞住的感觉会很明显，所以哦，这是一个可以用，但是今日临床。大部分人都告诉我肾气丸比较有效，肾气丸比较有效，那是妇人偏有个女人转包尿不出来，所以这条又是张仲景在表他老师说什么，哦，我这个女人尿不出来怎么回事啊什么的，老师就说，因为是因为她的膀胱整个这样扭过来了啦，张仲景觉得你在说什么疯话，然后就解释我老师说的，那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一种的发炎，其实无论是瓜蒌曲脉属于丸，或者是肾气丸，它的道理都是一样。看起来是发炎，其实是没有能量，所以你要把能量传导到那里去，那个炎症才会结效。那妇人便的那条我们就不看了啊。但你知道，女生尿不出来，最长最有效的就是肾气丸。那如果你要这个地方金匮要略有比这个我们桂林粉多一点条纹啊，我翻过去跟同学稍微说一下那个条纹，因为有肾气丸那么好用的药在这里，这些其他的解法就相对而言都很不重要了。那不是，我在找的是有蒲葵散的那一页， 蒲葵散 第九页。这个地方的消渴文跟散就不看，因为那个绝阴篇讲糖尿病会讲到。那他说这个小便一滴一滴的不干净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蒲葵散，有一个滑石白鱼散，有一个茯苓熔岩汤。那这个滑石白鱼散呢，是要用滑石跟乱法跟白鱼一起烧成灰，说是特别能够通尿道啊。那但是呢，这个方就没用啦，因为今天买不到白鱼啊。白鱼是什么？是书里面的蠹虫。 书里面的蠹虫。 哦，你要自己养的话，可能养得出来。我这样说好了啊，你们家如果有什么旧报纸、废纸，然后你们如果书里面偶尔抓到一两只书蠹虫，不妨养起来。就是拿一个大的玻璃草或怎么样，把蠹虫养到越多越好，因为呢，中国人啊，这个有几个方子啊是敷脸祛疤用的，那个敷脸祛疤的药，中国人有一些中国人的幻想，比如说中国人会说那个敷脸祛疤好用的药叫做鹰屎白，老鹰的大便里面挑出白色的那个物质，因为他们的中国童话故事说你看老鹰啊什么乱七八糟都吃，然后都化成雪白的大便，所以就可以把那乱七八糟凹凸都化成雪白的皮肤，是这样的幻想这件事情的。那蠹蠹虫呢，中国人的幻想是这个蠹蠹虫是一种凡走过必留痕迹的虫，因为它走过来都有一道白粉，但是呢那个痕迹只要一吹就没有了，所以要有痕迹变没痕迹，就用蠹蠹虫敷脸，就把那个 苏杜从咬到很多很多，然后打成粉，拿来敷脸，然后看能不能去疤。 去疤。 啊，苏杜从，就是苎书里面苎吧，苏苎，哎哎，白鱼是那个东西，因为它很会钻嘛，然后药道刚好是厥阴的地方，那很喜欢吃苎的就很会钻厥阴的昆虫，所以用那个去打通药道这样子。那头发是血分的，定血分坐标，就是厥阴血分有什么东西。那滑石是去湿热的嘛，可是它是坐标不定，就是漂流不定的药，但是你用了苏杜醇加那个头发，就确定是入厥阴血分，然后就可以消尿道炎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茯苓白术溶盐，那茯苓白术本来就是利水的东西，那中国人认为这个山上的矿里面挖出来的盐盐比那个太阳晒出来的海盐的性质寒凉，所以中国认为海盐是热热暖暖的，但是盐盐是凉的，所以认为说盐盐也能够消，但是这都不重要，对不对？因为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肾气丸最有效。那堪堪可以跟肾气丸相比的是蒲葵散，蒲葵散是拿整颗整颗的菖蒲晒，不管根或者叶，就烧成灰，然后那个灰跟这个滑石啊，照这个七三的比例一起打成细粉。那蒲葵散呢，顺尿道炎，你看效果是不错啦，但是就这样而已。可是蒲葵，因为我们中国人说菖蒲是开通九窍的嘛，所以蒲葵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就是这个人已经水肿到整个人变成这个庞然大物的那种时候，要用菖蒲烧成的灰，用麻油敷遍涂遍全身才能退肿，就是要用外治去救他那个肾脏。所以蒲葵在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特殊的比较不可取代的药性，就是肿到这个人已经就是200斤的人肿成400斤的那种时候要用蒲葵。好，那这一个部分就暂且告一段落，那我们就再又回到太阳篇本身的太阳篇主轴方剂啊。那上次是讲到咳嗽，所以岔题，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后面的那个什么五苓散啊，还有那个五苓散跟什么滔喝神器那个故事情节去。太阳篇本身还啊， 和那个平粒子什么敷，它们有什么差异吗？ 哦， 平粒子散，平粒子啊，木耳不是敷也 能 消水肿吗？ 这个平粒子，平粒子治疗的是水压，不是水肿，所以就是你受了伤的地方，被跌打损伤有淤血的地方，因为淤血造成那块肉整个水肿起来，那那个水肿又害的那个血液循环不良，然后就好不了，那个。那一块受伤的肉肿起来一大坨，那个是要用平粒子磨去敷。那个蒲葵散治疗的水肿是因为肾脏的问题让整个人都越肿越大越肿越大的，那个是蒲葵散这样子。而且蒲葵散用来外敷的话好像不必加滑石，就是菖蒲烧灰多多益善就好了，好像那什么海藻泥保养 SPA 那个样子。哦，还没有到五苓散，还有葛根黄芩黄连汤跟那个黄芩汤跟葛根汤啊。那这个葛根黄芩黄连汤，其实我们在介绍这个故事情节的时候，因为葛根也介绍过啦，黄芩黄连反正就是清热药嘛。所以故事情节就是这个人蛋白质受脑后脑勺受风，然后打断了这个太阳寒水之气，然后就掉下来，变成比较烫屁股，稍微有一点臭的腹泻。那么这个方子我之前也讲了，就是说吃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腹泻好像平定下来，然后觉得后脑勺像这样的地方又接通回去，就会感觉得到后脑勺东西在钻通这种感觉。那通常它的主症会有一点脉促啊、喘而汗出，就是你在那个。得这个汤症的时候，你坐在马桶上拉稀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哦，是身体热烘烘的在出汗，然后有一点呼吸急促，这个是通常会有的配套的状况。 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可那个黄芩黄连进到肚子里面去消掉肚子里面那个热，然后跟湿，因为黄芩黄连都比较偏燥，那葛根把这个水，那这个葛根放了很多啊，放半斤对不对，就一份葛根拉上来，第二份葛根再拉到头上去，这样子的一个两份葛根接力赛的一个观点。那这个方剂因为葛根会往上转，那葛根上转的力量也还蛮强的，所以呢这个方剂其实以药理来讲是会把那个黄芩黄连那个清湿热的效果拉上头的。所以呢各种的头面部的发炎的症状，这个汤都可以让它改善，比如说眼睛发炎啊、鼻腔发炎啊什么的，那个黄芩黄连药性被拉上来以后都可以改善。但是这个是民国初年的临床报告，今天不是了，因为今天的人头面发炎有一半都是厥阴病、阴阳分离，所以这个还是要从厥阴之法治起了。所以这个虽然民国初年他们经方家发现这一点觉得很高兴，但是今天的局面已经有一点改变了。那我也讲过，葛根芩连汤本身因为能够这样子拉上来，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酒药。那你再加一点去血中湿热的红豆粉啊什么的，就特别是喝酒之前吃是非常有效。大家再加上解肝毒的绿豆黄之类的。那至于说喝酒之后要帮助肝脏解毒的话，那我刚刚讲到说，其实什么右关脉滑、左关脉滑，那个半夏泻心汤什么，在这种事情上就很有用。当然日本人是喜欢说用黄连解毒汤来治疗宿醉啦，可是我觉得那个结构是差不多的，所以大概都是很好的解法。那再来这个黄芩汤，那黄芩汤张仲景的陈述就是说它是太阳跟少阳合并，但是我也跟同学讲过，这个他认为太阳少阳在这里合并很可能是因为腑行诀的关系，因为它跟小柴胡汤的亲属关系，所以会被看成是会被看成是那个少阳病的一种。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因为他就是肚子热烘烘的，在我不知道那个是真的发炎还是假的发炎，总之就是肠胃炎的痢疾啊。可是那个下痢的那个痢疾，就有个病字旁的那个痢疾啊，有另外一种牙种是那个有其实黄芩汤之外，在太阳篇里面还有一个黄连汤，那个是有点厥阴型的太阳病。那而还有那个痢疾里面还有一种痢疾是细菌性痢疾、阿米巴性痢疾，那个的话是厥阴的白头翁汤。那白头翁汤的那个就是大便是黑黑臭臭不成形，那你大完便以后还觉得肛门塞塞的，好像自己大不干净，那个叫厚重，后面觉得重。那种细菌或者是阿米巴的那个是白头翁汤里面有一点，白头翁汤的那个中药部分的药效是把肝经的热邪提上来发散掉，那西药的部分的药效是白头翁汤里面的白头翁跟芩皮，一个是抗原虫，一个是抗细菌，就是这个是有一部分是中药当西药看的。那个黄芩汤它的主症呢就是肚子剧烈的绞痛，然后你不但觉得大便烫屁股，并且你把这个人的右手关脉也是非常的宏大有力的，等于这个人的肠胃是正在大战争的那种状态。那我也说过黄芩汤你一吃马上那个脉就平下去，然后那个人很快就痢疾就好了，所以他被誉为这个万事治痢方之祖这样子。那腑行诀的那个方子里面跟这边小有不一样，但是那个生姜啊什么的有或没有都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方子就用张仲景也很好，用腑行诀也很好。那如果这个人会吐的话，就加上止吐的半夏跟生姜，那并不会太难理解。只是呢，因为张仲景他一直强调，当你是两条筋一起病的时候，一定会拉肚子。比如说葛根汤诊，他一直强调会这样，所以他就想要重复一次他自己的论点，说黄芩汤那个拉肚子也是两条筋一起病，但是这个地方不是， 因为葛根他们的拉肚子是水泄，是肠胃没有在消化的泻，可是黄芩汤的拉肚子是发炎的泻，所以那个跟两条筋一起病，所以肠胃道没力气是两回事。所以张仲景那个少阳太阳合并这个看法，很可能是有一点逻辑上的说不通，所以在这里补充一句。那再来葛根汤，请问一下哦，对，那个贾佳颖帮我播到葛根汤的条文好了啊。这个张仲景的葛根汤很单纯的，他葛根汤，张仲景的葛根汤的论点是这样的：一，非常单纯，麻黄汤症加后脑勺姜，这样听懂吗？所以麻黄汤症加后脑勺姜，那就开个有麻黄的方剂，那顺便带一点帮助后脑勺的方剂，就这样。那但是呢，民国初年的经方家，或者说清朝就开始在医中经鉴什么的，那里面的那个用药口诀里面就已经在讲，在讲义上面的写啊，就是他有一句口诀叫做葛根服常表阳明，就是葛根汤的脉常常您刚刚看到的是又浮又奔的侧端是连成一条的，那他这个脉他定义为这是一个还在很浅表阶段的阳明病的脉，所以叫葛根服常表阳明。那我们今天把葛根汤的脉也蛮喜欢打这个的，而葛根汤症的发生的故事情节也如同民国初年的经方家所说的，你先受热然后又伤风，然后就那个感冒的时候你不感觉到那么明显的恶风恶寒，反而有微微的一股燥热感，所以他说这个是热感冒。那葛根汤症很常发生的故事情节是，比如说我们台湾的人啊，坐个车去海边玩，海边太阳很大，也流了很多汗。因为张仲景的故事讲阳明病的故事说，太阳病的水，太阳虚块的水气损失太多的时候，不足以挡住病邪，病邪就直接沾到阳明去。这张仲景喜欢用的一个论点。所以我们到海边玩，流了很多汗。那回家的路上搭公交车睡到冷气了，然后就变成葛根汤症，这是最常有的了。那另外一个情况是飞机病，就是你坐飞机，飞机的空调把你抽得很干，然后一下飞机进到冷气房就感冒了那这个是也是通常都是葛根汤症。所以旅行是用葛根汤还蛮常有机会用到的。所以这样子一个先有燥热感的一个热感冒。那但是呢，因为葛根汤，张仲景葛根汤的下一条，他说因为葛根汤症是一个又挂太阳又挂阳明的状态，所以呢，所以这个两条筋一起在病的时候，那一消化系统没力气，忙不过来了，所以这个人会拉稀。那张仲景说，但是这个拉稀不要依他，你只要把这个葛根汤症拿掉了，这两条筋不忙了，你的消化系统就会自动恢复正常。而张仲景说，但是消化系统不做事啊，拉稀没关系，但是如果是他不做事，是你一直让你一直吐的话，那你也难过。所以呢，如果吐的话，就加点止吐药好了。啊，这是这个条文的这样的一个论点。而这个刚刚我讲到说。讲到说我们伤寒派跟温病派之间的互相借药来使的这个故事情节，我说伤寒派需要跟温病派借药的是湿温病的那一块的药物，那一般般的不夹湿的温病，你银翘散加生地黄，银翘散加生石膏，这样子笨笨的来开都有机会开好。但是我最近这几年反反复复遇到的温病的案件都是厥阴温病，那个方子是原运动的古中医学的彭子应提出来的，彭子应提出来的方子叫做乌梅白糖汤，就是五六颗乌梅加30公克的白砂糖煮一碗水，就这样。人家说以为这是在喝糖水啊，因为 除了阴温病是，因为温病是一种掺杂着热象的感冒，对不对？那今天的人，因为厥阴温病一开始是隐隐的，那孔子一说的那个故事，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那个厥阴温病就是上热下寒的温病，那个病人是哇上半身觉得很热很烦躁哦，想要接衣服，可是脚是觉得冷的，想要裹在棉被里。就是你在发感冒的时候，很明显上半身燥热，下半身怕的，那个就是厥阴温病。然后那时候我教丁给莹莹煮这个汤，然后他们好像很容易得哦。然后莹莹第一次喝的时候说，马上会觉得大腹好歹，然后就冲到厕所去拉了一些比较臭的大便就好了。那到后来，因为我们这两个助教都是嘴刁之人哦，后来就是会到各大超市、超商去看他们的酸梅汤。看哪一种是有药效的，反正常得嘛。那当然这都是不关系到大陆的产品，因为很多酸梅汤都要加很多山楂的，对不对？所以他们都会挑说，到时候就得到了结论，那个便利店的那个超商叫酸梅汤的都不行，但是有一两个牌子叫乌梅汤的可以。然后乌梅汤又是哪一种牌子的特别好哦，当然是这样子都比出来了。然后呢，有一次我的朋友何律师得这个厥阴温病，也是哇烦躁得不得了，可是脚是怕冷的。我说那你去问莹莹他们好了。然后莹莹就跟何律师的未婚夫，而且已经是老公了，当年跟他讲说，你要抓药啊，现在是半夜十一点，抓药的方法就是去某某超市买某某牌子的乌梅汤。何律师说你玩我啊，就是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莹莹他们是万分震惊的讲，一定要指定那家超市的那个牌子的乌梅汤。然后何律师吃了以后说，就有一天睡了一整天，整个就好起来了，然后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开玩笑的。但是这样的情节我在台湾遇到的太多次的温病是厥阴温病的形式，那个就用不到什么三人汤，也用不到那些什么温病法，所以记得上半身燥热下半身脚冷的温病。那我这样说吧，你不如说我这个人有点不求上进。我呢，是因为我的人生里面遇得到的温病，是什么葛根汤的热伤风啦，桑菊银翘散的那个上焦有热啊什么的，然后银翘散反正加一个生死膏加一个生地黄也能够搞了，然后呢，再不然就是厥阴温病，然后就这几种好像药这样开开也就顺手了。于是我就整本温病条片都不常再用面方了，但里面还是有一些好用的方。那日后还是要以单独的好用的方要挂回这个系统里面。那因为我们金方派的人有时候要贬低温病派，就会说，哎呀，我们的温病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就是我们的白虎汤症啊，他的白虎汤就解掉了，何必如此呢？所以就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不得不说，温病里面清掉湿气、清掉浊气的那几路的手法还是需要学的。我今天是冲伤寒论已经很费力了，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再玩那个了。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在就算是伤寒论的方子用得很精熟的临床医生，还是在实际上遇到病人的时候会在这几个事情上面栽倒。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想办法挂回来会比较妥善一点。像比如说湿气重的人的白虎汤症，比较适合的方剂是白虎加苍竹汤。哦，就舌苔特别厚腻，其实生石膏是适合舌苔干裂的人。那标准的白虎汤症是舌苔干裂的，但如果有一个人是脉红滑，然后发高烧怕热，可是舌苔非常黄腻，那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白虎汤加苍竹的话，就是白虎汤要加黄连了。黄连比较燥，所以这个是一个温病派啊，在临床遇到那种湿温的时候，又湿又温的时候，不是失去体温啊，遇到湿温的时候要想到的做法。而这一件事呢，我们桂林古本的这个温病篇，我们稍微翻一下，因为我要说这里方没有一个这几篇的方子没有人用过啊，所以应该说有人开始用吧，只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个地方就是我这个桂林的温病篇，因为里面方子我都没用过，所以我不想太努力的教他。但是 我们稍微大概的啊，就是第四卷啊，就桂林本的那个《文明篇》里面的方剂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啊，他这个4.5条的那个方剂，他说，就是又头痛啊，又喉咙干，又发烧啊，又目眩痛，就是说感冒里面夹杂了很多很不清爽的感觉跟奇怪的燥热感。那这样子的话，他一开小船煲汤的时候，他就顺便把那个消炎药，就是针对细菌的消炎药开在里面。那这个一个基本开法就是黄连比较燥，牡丹皮比较润，那瓜蒌根更润，这样子的一个开法，就这个人又干又觉得热烦的一个感冒，这样子挂。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人呢，他是同样是温病，但他整个人干燥的不得了。那干燥的不得了的话，如果他已经干燥到肠道都开始出血了，那就要用那个凉血润肠的药，这样子下去，加上针对细菌的消炎药黄连，就地黄跟知母都很润，但黄连是燥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等于是这里面，有一些外挂进去的药，你要想象，好，你在归纳的时候，不如想象这个像是有点针对什么菌的抗生素，这样比较简单。然后等到又是一种什么温啊，然后它需要这个石膏、黄连、黄芩、甘草。那整个石膏是清阳明区的热的，但是其他的就加在一起都是消炎的效果了。当然是这样子，就是把消炎细菌性的消炎药挂到《伤寒论》本来的结构里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思路。而我觉得这个思路很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人家说桂林，就算桂林古本是一个甲本好了，但是如果桂林古本硬生生要捏造出一个温病的治法的话，照理说他应该会看得出那个温病学派的痕迹，结果结局是完全没有，就是一个古方派的逻辑的加减内容，就是感冒病毒帮细菌护航这个故事情节，啊，所以这个虽然我不能够替这些方剂讲太多话，不过就是日后的研究跟尝试啊，可能有待开发。 有人要说什么？有剩10分钟，我还要冲什么东西啊？五苓散、调味神经汤，五苓散冲不完了啊。葛根汤是葛根汤的加减，就是葛根汤有一个常用的用法，叫做葛根加桔梗石膏法。葛根汤它的就是《伤寒论》的方剂，其实我们一般说正经的方哦，不会强调说这个什么药是走在哪条经上，可是葛根汤这个方子，它特别，这整个方加起来特别会走濮阳明胃经。那濮阳明胃经有绕到点上啊，而我们今天有一个病叫做鼻窦炎，它特别就是葛根汤打到那濮阳明胃经。而且葛根汤，如果你要说它另外一个使用法是这样的。葛根汤里面葛根让人头放松，麻黄让人肉绷紧，就是葛根麻黄的拮抗可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这一个人喝了葛根汤以后，他的身体就会有一种运动后的放松的舒适感，所以葛根汤是很好的助眠剂。那个这个就像我出门旅行的时候，比如说因为我平常太晚，平常那都是日夜颠倒的过日子，所以偶尔出门旅行需要早睡早起的时候会睡不着的，所以我就会比如说到日本，我去药妆店买那个葛根汤口服液，因为它的口服液比我们的药很有效，然后喝下去以后就睡得着，而且睡了之后是那种比较有高效率的睡眠，就睡得比较沉，然后睡差不多4个钟头就有看到我睡7个钟头的那个睡眠效果这样子。所以就是即使是有麻黄，可它的助眠效果很好，但是这样子用多几次还是会有点累，所以日后还是要换啊。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的，就是你有事没事就啊，对了，那个用煎剂太麻烦，用科学中药不太有效，要用日本产的。药妆店要多了一样代购物品了，对不对？因为最近那个什么贾家助教他们夫妻说不定会那个跟我去日本晃一下，因为我12月又有演唱会了，要冲去日本看了。那 就 好。太重了，不要带了哦。就是我说他们说不定那种 穷人夫妻会想帮同学代购什么东西，跑跑单帮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那个皮箱里面就是20公斤的葛根汤口服液，应该海关过不了吧？啊，我随便乱讲哦，就是反正快下课了，我随便乱讲，就是如果今天要我日本代购，我第一推荐的是什么？是花王公司的 Clean Clear 牌的新产品的那个牙刷，就是因为我有一次哦。听说有同学在说什么，我们的什么宜三牢牙粉啊，牢牙散，它的什么对牙齿还有点磨光的效果什么，可是磨过的牙齿会黄什么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天哪，中药的这些粗渣渣这种粉的洁牙效果，你不要再去跟那些好产品奋斗了，因为那个花王的 Clean Clear 那个最新款牙刷，那个淘宝代购还没有的，所以值得我们淘宝吗？而且又轻，对不对？你带两把假牙刷进来，海关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你说我家人牙齿都烂嘛？它那个是极细的抓毛的尖端，还有一个小球球。然后我在日本是有一次看到电视广告，说那个有多神多神，然后我就买一支来试试看。然后我呢是。刷牙，你知道我们一般牙刷刷牙，但很认真的刷了，当时觉得好像还可以，但是睡一觉起来，你再舔到牙面，多少会有一点不清爽的感觉，对不对？你能够理解那个感觉？睡一觉还是会多一点齿垢，但是用那个牙刷刷够以后，是睡完一大觉起来，舔起来像刚洗好的碗一样，就它那个刮掉那个细微部分的那个污垢的效果有到那么好。所以我们中国什么洁牙粉，中医洁牙粉不要再奋斗了，就已经追不上人家的那个新款牙刷了。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代购的话，我推荐那个，那一根日币200，它有普通版跟高级版，基本上用不出差别。就普通版日币快200块，高级版日币快300块一根。 好，是 那个毛巾有球球的吗？不是那种，是更新款的。它那个图是有尖尖的毛的，顶端有一个球的，就是它之前的旧款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随便乱讲，为什么要插题到日本的事情？而且葛根汤，对不起，好，日本葛根汤口服液，而且还要说，你知道我每次讲的时候，都会不停的有那种救世主情节啊、哦，或者是躁郁倾向。就是一定要告诉你说，你要相信我的攻略才是最好的攻略啊！就比如说那个同个牌子的葛根汤口服液，如果到一般药妆店买，然后它定价是日币498块，但是如果你就是到浅草的那个浅草景观阿萨库萨 view 那个 hotel 的隔壁的那家超市地下室买的话，只要398之类的，它也没那个量，你抓五瓶就你抓五份就没有了，就一下就买空了。所以要团购还是要团的跑单帮，还是要团那个498的，除非你查到那家超市还有多少分店，每家分店去捞，那就完全不值得了。日本的那个电车费超贵，那个价差完全就回来了，完全就喷掉了，所以是乱讲的啊，单帮跑不了，因为买不到几瓶。那 三角才买了10盒， 而且还有买到那498比较贵的，对不对？但这个。那葛根汤，因为它非常会走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葛根汤加上石膏，加强它的清热消炎的效果，再加上桔梗，让它有排脓的效果，那就是那个鼻窦炎。因为鼻窦炎，我觉得用中药的葛根加石膏桔梗汤很好的一点哦，是因为我们台湾人所知道的那个，你们是不是也叫鼻窦炎啊？啊，台湾人。我认识台湾朋友啊，一说他自己鼻窦炎，说的都是那个脸色铁青，因为他的医生为他做手术，然后说什么那个手术是要从嘴巴里面切进去，然后把脓抽掉，然后塞什么消毒棉花什么，然后把这个地方擦干净了之后再缝回来，然后医生在手术前要叮咛一句说，做了这手术不一定会好，对不对？就是受的那个苦是整个脸皮割开掀起来，然后塞药棉的，然后那个你会觉得 就是我受那么大的折磨，然后医生还要强调别人好哦，对，那不是很可怕吗？可是有的人，我们讲，因为是阳明经的热血绕在这边，有的人他发作起来，他那个地方就是酸酸抽抽的，超难过，就是会烦，就是你说他有多痛，不是痛，而是烦。像阳明经的那个牙痛也是烦，就是你说他有多痛，不是那么痛，但是你整个人就是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那同样是阳明经的热，还有一路今天叫做三叉神经痛。那个李可老中医有说，如果你是一个脸上剧烈暴痛剧痛的三叉神经痛，你要赶快先摸自己的膝盖，那个因为你的膝盖是冰凉凉的，那个神经痛是虚火上浮，你要用肾气丸把它收下来。其实他说的不是肾气丸，是萤火归元汤，就肾气丸的汤剂，用肉桂不用附子，叫萤火归元汤。那这个我曾经有过一次，就是其实我那个是最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了，就觉得脸颊这边酸酸的，一抽一抽的。可是我那两天觉得我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就是觉得就是心情超坏的。那所以我那时候还会觉得说，原来这个东西是这么难过的，难怪有人一个那么可怕的手术也要去做。因为我原来人都说就是流鼻涕而已嘛，放着不管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是生化，你知道那种感觉。但是这才知道原来是那么难受的事情。那我就吃一些葛根汤加生石膏几根，也是科学中药，少量少量吃。然后我那酸发神经痛就退掉，然后变成硫磺浓鼻涕，然后好了。所以就是一条阳明经用这个方法，还真能够清热排脓。当然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这一种的鼻窦里面的容易积蓄发炎的脓的话，用这个方法是不错的，但你如果是上热下寒体质，那你先治厥阴病，那个另外算。但是实际上临床的疗效是让人觉得说，天哪，有人不知道这个方就去做那个手术了，而且做了不一定好。好，但是讲到这个鼻窦炎的问题啊，又有中医的理论框架打架的故事了。就是《黄帝内经》讲，胆热宜于脑，则心按鼻渊。就是说胆是额头的意思啦，是额头的额的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胆经的热跑到脑了，人就会脑里面就会留下热热的汤汁，所以你的鼻子就会常流鼻涕，然后你的这个鼻腔会觉得不舒服。那请问一下，那这样子的话，这种黄鼻涕哪一种是阳明经葛根加桔梗石膏汤治的那种，哪一种是胆经之热宜于脑的那一种啊？我自己觉得，因为，但是对不起，这东西我自己也挡住了，就是的确是有两种，就是那个容易流，我这样说好了，我觉得鼻窦的那一种，你知道是鼻窦炎。那胆经的那一种，比较是这个地方不舒服啊，额窦炎对吧？原来是不一样的，就是阳明经的在这里，胆经的在这里，然后阳明经的那个鼻涕黄脓鼻涕比较固体，胆经的那个是黄稀鼻涕。那要治胆经的那种的话，就是用，比如说一个走胆经清热清痰的方，就是温胆汤，把胆经的这个热痰顺下来，好一半，还要加一个化脓点睛的东西，就是专打额窦的药，叫做鱼脑石，就是那个海里面的那个黄鱼类的东西，它都叫石首鱼，对不对？就是那个鱼头的这个地方的那一颗石头是专打额窦的。所以呢，温胆汤的咳嗽中药一克两克啊，加上鱼脑石磨的细末一克，就是超级特效药。那你这样子如果去开发产品的话，又可以打败多少西药厂商，然后又赚进几个亿啊？求求你赶快赚钱吧！就鼻窦炎特效药，葛根加石膏几根，然后额窦炎特效药，温胆汤加鱼脑石，那这都是算相当算是最佳解了。好，那下课。 明天再说。